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拍卖师的话吸引了唐三的注意。此时，拍卖台上由拍卖场所属的礼仪小姐端上一个铺着红布的锦盘，上面有一个看上去甚是奇异的物品。此物外表呈梭形，前端为龙头状，尾部宛如鱼尾竖立，两侧各有四只像是鱼鳍一般的翼，通体乳白色，宛如玉石雕琢而成，从头到尾长约一尺，哪怕史莱克七怪坐在最后的位置，依旧能够感受到此物上散发出的能量波动。 这件魂导器就是龙渊瓶，只此一件，乃上古流传之物，此物功效极为奇特，需要魂师以魂力进行催动，方能显现原形。其原形长约12米，最粗处直径2米，能够同时容纳12到15名乘客，既能在海面上航行，也能够潜入海水之中，据说最深能潜入300米。有了它，在大海上航行再不需要惧怕任何风浪，一旦风浪巨大，立刻就可潜入深水之中，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救命宝舟。此物用来观赏海中景色，或是用来当作救生之用，都极为恰当。当它变成本体时，通体透明，可以看到大海内任何角度的景物，神奇异常。同时呢，它也能够承受百年魂兽级别的魂技攻击。不过由于深海中大多会出现恐怖的海魂兽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拍得此物后不要乘其进入深海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底价10000金魂币，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。 10000金魂币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数字，但如果和这艘龙渊艇的价值相比，还是远远不足的。这龙渊艇能够深潜300米，可见其材质之好，绝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魂导器。但是当主持人报出底价后，拍卖场中却无一人出价，场面顿时显得冷清起来。没人出价并不是因为龙渊艇不好，而是因为这龙渊艇的作用实在是鸡肋了一些。浅海区域普通船只也足以通行了，而一艘相当不错的游船也只需要100金魂币而已。这艘龙渊艇的作用只是多了一个潜水就要贵上100倍，就算是贵族也不会奢侈到来买它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大海中太危险，哪怕是在浅海区域也有可能出现千年魂兽，龙渊艇的防御力实在是不足以令人放心。主持人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失望。事实上，这龙渊艇已经不是第一次拍卖了，它已经流拍了数次，每次拍到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冷清的场面。但为了拍卖场的信誉，他们也不敢夸大龙渊艇的防御能力，毕竟这东西是要魂师才能使用的，当今世界谁敢得罪魂师呢？其实龙渊艇卖不出去的另一个原因，也是因为汉海城所处的位置。生活在这里的魂师绝大多数都是海魂师，都有一手在海中兴风作浪、畅游如意的能力。既然如此，他们还要这龙渊艇来做什么呢？ 有没有贵宾出价？ 哎，看来今天又要流拍了。 10000金魂币。 哎，好，这位366号先生出10000金魂币，还有没有加价的啦？10000金魂币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成交。 清朗的声音从后排传来，顿时吸引了全场注意。可惜拍卖场内环境漆黑，他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有那举起的夜光拍卖牌。拍卖会继续，一件又一件拍品呈上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先前那拍得龙渊艇的正是唐三。没错，龙渊艇是鸡肋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非常有用的。首先它便于携带，其次这龙渊艇就算防御力再脆弱，其中还有他们呢， 凭借众人的魂力，足以令龙渊艇在行进过程中威力增幅。再加上唐三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，就决定将它买下来了。唐三相信自己的眼光，这艘龙渊艇绝对物有所值。拍卖会结束，宁荣荣去交了钱，领回了他们此行的拍品。因为胖子的身体原因，来不及参观瀚海城的夜景，众人很快就回到了酒店之中。 胖子，说说吧，面对那两个海魂师，有什么感受？ 很不好对付呀，如果不是我还勉强能飞，火又刚好克水，恐怕我今天已经输了。没有这两项能力，哪怕对方只有一个人，我也赢不了。那两个海魂师十分擅长利用自己在水中的优势，他们在水里能够轻松地通过自己的魂技来操控水，向我发动攻击。看上去和普通魂技没什么区别，可实际上，有了水作为媒介，就能令他们节省很多魂力。当然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水的话，他们的实力也必将大打折扣。总体上看，我们如果在大海中碰到海魂师，还是尽可能的躲避比较好，绝不能和他们进行海下战斗，那样我们将陷入极大的劣势。水的特性我们都不了解。 胖子说得很对，海魂师比我们想象中恐怕还要难对付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在水中与拥有水属性武魂的海魂师战斗，就像在火山口与胖子战斗一样，水的力量能够令他们的实力成几何倍数攀升。拿今天这一战来说，如果战场换在大海之中，胖子几乎是必败无疑。我可以肯定，这些海魂师在大海中的战斗力才是最为可怕的。如果胖子依旧以今天的方式与他们战斗，想要改变大海之中的温度，哼，就是个笑话。因此，我们这次出海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 好，明白了。 香香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出海了，到时候就要辛苦你了。十天的航程，我要求你必须每天保持在空中至少6个小时的侦察，以确保我们的安全。 好。 蓉蓉，在大海之中，我们的主要战斗力是胖子，他的凤凰火焰能够对海水产生有效的克制，因此一旦遇到麻烦，你要优先对胖子进行增幅，确保他的攻击输出。 没问题。 老大，朱青，在大海中发生战斗时，我们三人一组，我会用蓝银皇控制着我们三人集中在一起。我们的战斗方式稍后我会和你们仔细讲述。小奥，胖子，此次出海在大海之中，我们最大的依靠就是你们两人了。胖子，你将成为我们最大的攻击输出，在战斗时要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，必须找到最好的机会才能出手。小奥，你要随时准备出至少超过8根的飞行蘑菇肠，我们都不会水，有了飞行蘑菇肠至少能保证暂时飞行。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，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？ 我这边没问题，这一路上我已经准备了不少复制镜像肠，皆是配合飞行蘑菇肠，至少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从空中飞行。而且通过小三、香香和胖子的飞行能力，我们持续的飞行时间将会变得更长。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必须要说一下，在大海之中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完全发挥出来，要是遇到万年以上的海魂兽，我们该怎么办？10天海上行程，我认为这个可能还是非常大的。 这一点我想过了，如果只是一般的万年魂兽，对我们来说威胁也不会太大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保命的方式，明天踏上旅程后，我会先试试瀚海乾坤罩在大海上的效果，如果它依旧能够让我们保持隐身状态，那么龙渊艇的效果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。 听了唐三这句话，众人都觉得眼前一亮，要是能有瀚海乾坤罩帮助龙渊艇隐身前行的话，那么别说是万年魂兽，就算遇到10万年魂兽也不算什么。这些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瀚海乾坤罩的好处，只要身处瀚海乾坤罩的保护之中，根本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，哪怕有人从旁边走过也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。瀚海护身罩在使用之后，会在周围形成一个扭曲的空间，被笼罩的物体或是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七怪通过多次试验也没有找到能够探查出瀚海护身罩位置的方法。 至于比他们更强的魂师能否做到，现在还无法肯定。 小三，还是你聪明。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东西呢？如果仅仅是为了逃生，一万金魂币有些太奢侈了。正如你所说的，要是这龙渊艇能与瀚海乾坤罩配合，那就算我们不去租船，也能轻而易举地登上海神岛了。 目前啊，这还只是我的一个设想，能否实现明天在大海中试过了再说。船还是要租的，我们都不守水性，有艘大点的船我们也能更快地适应。大家如果没别的意见，就早点休息吧。胖子，尤其是你，今晚一定要将魂力恢复过来。 嘿嘿，没问题。 一夜无话。第二天清晨，史莱克七怪加上白沉香几乎穿过整座城市，从瀚海城西门出城，顺着城外专门在礁石上开辟出的宽阔道路直奔码头而去。这里的码头是极大的，至少20个长达数百米的码头探入大海之中，停泊着数百条海船。这里可以说是海上贸易的起点和终点，也是整个瀚海城收益的巨大来源。虽然大海之中不乏强大的魂兽，可是大海之中也有着无尽的财富。靠海吃海，这早已成了瀚海城不变的真理。临近大海，大多是盐碱地，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，也只有大海中的各种生物才能带给瀚海城利益。也正是靠着大海，这里的人才能换取各种资源。很快，唐三就找到了他和小奥那天租用的海船。这是一艘全新的海船，看上去卖相相当不错。船身通体漆成了铁色，只有甲板上采用红白两色油漆装饰。据说船身漆成铁色，能够尽可能地避免魂兽发动攻击。船身长达50米，宽也有20米开外，在海船中虽然不算大，但也相当不小了。仔细看能够发现，船体外的铁灰色油漆下是一层厚厚的铁甲保护着船身。唐三和奥斯卡之所以挑中这艘船，就是因为它本身的防御性能相当不错。虽然包下这艘船花了不少钱，但只要能够顺利地到达海神岛，也是值得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